北京，本期为您播出《非一般遇见》，听80后新生代艺人吴建飞畅谈银幕上的种种玄机。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乐享北京，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 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你像风又像雾，感性让我盲目，我的心已被你放逐，冰与火要如何相处？千古渺相拥在一起，火热的煽情，转眼之间都变成幕不和的幻影。我是被你操纵的，仍然半梦半醒。其实我和你根本没有心感应，我陷入了一片沼泽，你的借口并非巧合，就像令我心如刀割，伤口的原地饱和。 一醉一醒一片刻，半梦半醒半浮生，爱人的心永远猜不透。半梦半醒就是相爱时最好的态度。今天的 Open 来自南征北战的新歌半梦半醒。南征北战很高产，单说2018年吧，我算了一下已经推出了10首新作，差不多是1张专辑的数量了。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广播里带你随便听听歌。易烊千玺推出了全新单曲，精彩才刚刚开始，作为今年天猫双十一的主题曲，虽然是一首商业推广歌，但也映射了易烊千玺的心声。出道5年，一步步成长为新时代的青年代表，别人看他已经很强了，而他觉得精彩才刚刚开始。人生很长，别轻易给自己下结论，借一句心灵鸡汤，你想要的时间都会给你。 明明那一天离得好远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啊，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该写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 认认真真的失眠。听听你我说，心里有话，慢慢长大，无赖变潇洒，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你我说，思念变化，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慌。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曾经手指点点你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笑容高挂，汗水淡在太阳下。听我说，思念变化，默挣扎，编织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灯亮了，照亮了心中最平凡的模样。在这悲伤的大千里明天，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只想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我说，思念变化，默挣扎，凭借的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带着我 继续推荐的歌，来自杜德伟的新歌《再见路易》。杜德伟熟悉港乐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他是华语乐坛最早尝试 R&B 唱法的歌手，一代巨星。虽然现在不怎么露面了，但是光彩依旧。这首新歌延续了杜德伟招牌式的 R&B 腔调。路易是杜德伟的老朋友，因为一场意外突然去世。再见路易的顾名思义，就是要对老朋友说一声再见了。在这首纪念单曲中，杜德伟亲自参与了填词，他没有选择悲伤的内容，而是像《速度与激情7》的主题曲那样，抛开悲伤，诉说心中的不舍，人生几十年的缘分，离别的时候轻轻说再见，相信终有一天还能再相见。 终于明白当时你的笑容，只留给我一辈子的礼物。走过的路，我知道你还留在我心底住。你唱的歪歌有那么都记得，你让我丢开他们，唤醒纯粹的快乐。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贪欢一杯喝笑着。我的老朋友，当下生活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回忆就是宇宙。 Don't let you go, don't wanna let you go, don't wanna let you go, I'll never let you go. Why did you have to go?快乐让人麻了，短短

是苏诗丁的新歌 Great Hunger， 看过电影《燃烧》的朋友应该一秒就能读懂。Hunger 就是饥饿的意思。饥饿分两种，一种是小饥饿，指的是物质匮乏，一种是 Great Hunger， 大饥饿，指的是灵魂的虚无。苏诗丁用迷幻摇滚的方式表达着一种欲求不满的状态，急促的电子节奏象征了理性和感性的交战。哎，我就能大概解释到这一步。歌词里还有很多哲学的观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个段落带你听苏诗丁。之前推荐梦幻病的时候，我说要重点关注一下苏诗丁，没想到新作品这么快就来了，还是三首。我完整听了一下，个人比较喜欢，但是可能站在一般大众的层面，这些作品不是大热之作。换句话说，苏诗丁太自我了，他选择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审美和世界观里，懂的人才能懂。但是站在音乐人的层面，能够如此自我的做音乐，也让人羡慕。来听下一首，至于我消失殆尽的梦魇世界。是黑是白是灰， 苏诗丁的新EP主要是围绕着潜意识行进，无论是灵魂虚无还是梦魇，都是关于潜意识的哲学观点，所以这张EP隐约有点向弗洛伊德致敬的意味。EP 中的第三首歌标题叫做《无缘有故》，同样是迷幻电音风格。苏诗丁飘渺的嗓音把虚空意境中的抽离感拿捏得恰到好处，逃避、妥协、辩证还是超脱，无缘有故终究是因果。

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在错的时候出场，你就已经输了。这是李荣浩带来的《年少有为》，歌曲的动机很精彩。假如我年少有为，这个念头大概人人都有过，所以很容易戳中痛点。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李荣浩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耳朵》已经正式推出，专辑中的部分歌曲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推荐过，今天听听另外几首。继续带来的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耳朵》，这是李荣浩所有专辑中唯一一首别人的创作。耳朵只能听不能说，可耳朵能够听见那些不能说的寂寞。闭上眼睛，当所有的感官只剩下耳朵，你的世界还留下了什么？这是李荣浩提出的问题。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流到你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是苍白，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有时候耳朵比眼睛还重要，很多东西用耳朵听比用眼睛看更好。比如一个人假装很开心，可声音就装不了，仔细一听就知道了。李荣浩的歌经常会带来一种真切的痛感，他总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不愿向现实妥协的倔强，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调调。新专辑中有一首李荣浩写给自己的歌，确切的讲是自我一体两面之间的对话。来听这首《我知道是你》。 笑到不能再笑的样子， 死有好几次，我看不清你的暴躁心愿，没人感动，你在感动什么？随随便便就能激怒我，当遇到挫折，各种安慰都没有用，我算一算，心事没聊过，也都明白，聊过了也没用。我知道是你还是了解我的，我知道是你等着看我笑。 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有了你就有了甜蜜，喜欢你浪荡的小脾气，闹一闹说好不会生气，忘情感很喜欢你，别害怕我来生长正义，当你难过时受了委屈，笑一个吧，眼睛里藏满神秘，你是我最特别的意义，我是你，我是你，心里难得全是你，是你。 是你，说好了就不离不弃。哦是你，哦是你，字里行间全是你，是你，哦是你，这是王警官和你们的小秘密。哭泣，包容你所有的小情绪，挥挥手，烦恼都不再想起。王警官很喜欢你，别声张，用心去听。那些苦难就无处藏匿，告别往日的秘密，你是我最特别的。我是你，我是你，心里难得全是你，是你，我是你，说好了就不离不弃。我是你，我是你，字里行间全是你，是你，我是你，是王警官和你们的小秘密。往日的秘密，你是我最特别的意你是我最特别的意义。 这首甜蜜的短歌来自王胜男，王警官和你们的小秘密。看歌词，通篇都是情话，当然了，这情话并不是要对爱人讲的，而是说给不离不弃的乐迷。暖心的王胜男，他的小秘密只跟你来分享。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最后这个段落带你听听王胜男的新歌。王胜男是我们能量音乐最早关注的原创新人之一，我印象中这是一个很飒的姑娘，乐天派，你很难在她的音乐中听到自怜自艺的情绪。快乐的活着，好好的创作，是她跟生活的约定。来听王胜男和花粥合作的单曲《出山》。 在夜半三更过天桥，从来不敢回头看，白日里是车水马龙，此时脚下是忘川。我独自走过半山腰，山间野狗来作伴，丛林居然白过柳，秋风吹过鬼门关。一山三年五载，沿途车是灯发，柳街把黄色不忍你我来交班，人间荒唐古怪，竹林外有书斋，你与此地畅快，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说装模作用在瞎掰，还是他根本就心怀不开。沧海，不关心谁的江山，只见你两下无猜，兴风作浪不稀罕，只身苦守峨眉山。一生三年五载，品出茶是淡饭，六界八荒四海，无人与我来交伴。人间荒唐古怪，竹林外有书斋，你此地畅快，偏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是我装模作样在瞎猜，还是他根本就心怀不开？悄悄，我凑凑热闹，可窗也别太潦草，只在身后。 有整个将领，悄悄你热闹闹，随便悄悄你走的热闹，听到你走过去后紧张你书包，别四处招摇， 有人 出山是花粥的创作，民谣圈里花粥的呼声很高，他跟陈粒一样，身上都有江湖气，相比之下陈粒像大侠豪情万丈，花粥更市井，嬉笑怒骂贴近生活，都是高手，希望两位合作一下，过过招一定很有趣。我是周末节目的值班主持人董鹏，你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咱随时都能聊起来。今儿的节目到这结束，最后的歌来自王胜男的凌晨三点半，失眠主题曲，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当个背景音乐。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凌晨三点半还是无法入眠，突然想起你和一张旧唱片，说过的话在眼前，写过的字谎话成片，忽明忽灭，多希望你能穿透黑夜，牵我的手在黎明之前。此时此刻风在耳边说的流言无际无边，掏空一切，迷途里别淹没了镜中日影斜斜，转眼间是一般纠结，我再次上演。三点半洗掉手中的烟，时钟不停转，回不到从前，走过的路已倾斜，街上的人消失不见，若隐若现，多希望你能穿透黑夜，牵我的手在黎明之前。此时此刻风在耳边说的流言无际无边，掏空一切，迷途里别淹没了镜中日影斜斜，转眼间是一般纠结再次上演。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